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六章，从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开始的旅程，第十六集。 不管分到哪个学院，我都不希望跟他分在一起， 罗恩说。他把魔杖扔到了旅行箱里。 这个咒语没用，是乔治告诉我的，我敢说他准早就知道这是一发瞎炮。 你的两个哥哥都在哪个学院啊？ 哈利问。 格兰芬多， 罗恩说。他似乎又显得不开心了。 妈妈和爸爸以前也是上这个学院的，如果我不去这个学院，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我想去拉文克劳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可想想看，千万别把我分到斯莱特林学院。 那是符，对不起，我是说，那是神秘人待过的吗？ 不错， 罗恩说着倒在座位上，显得很沮丧。 你看，我觉得斑斑胡子间的颜色变淡了， 哈利说，想把罗恩的注意力从学院的事情上转移开来。 你的两个哥哥既然毕业了，现在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哈利想知道巫师从学校毕业后会去做什么。 查理在罗马尼亚研究火龙，比尔在非洲替古灵格做事， 罗恩说。 哎，你听说古灵格的事了吗？预言家日报上都登满了。不过你跟麻瓜住在一起，我想你不会看到这份报纸的。 有人试图抢劫防范高度严密的地下金库呢。 哈利瞪大了眼睛。 真的吗？后来怎么样了？ 什么事也没有，正因为这样才爆出一件大新闻。 他们没有被抓住，我爸爸说，显然只有法力最高强的黑巫师才能设法摆脱古灵阁的追捕。 不过他们什么也没有拿走，怪就怪在这里。当然，每当这类事情发生时，就人人自危，人们担心事情背后有神秘人指使。 哈利在脑子里反复琢磨着这件新闻，每当提到神秘人，他都有一种隐隐的惧意。他认为这也许是初入魔法世界的必然感受吧。先前呢，毫无顾忌地直呼伏地魔的名字，那感觉比现在好受多了。 你喜欢哪一支魁地奇球队？ 罗恩问。 哦，我全都不了解， 哈利承认说。 什么？ 罗恩似乎惊呆了。 哦，你等等，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娱乐。 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解四支球、七名队员的位置，绘声绘色地讲他跟几个哥哥去看的几场有名的球赛，并说等他有了钱，要买一把他喜欢的飞天扫帚。他正好讲到球赛最精彩的地方时，包厢门又被推开了。不过这回进来的不是丢失蟾蜍的男孩纳威，也不是赫敏·格兰杰，进来的是三个男孩。哈利立刻认出中间的一个正是他在魔金夫人长袍店里遇到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男孩。他怀着比在对角巷时大得多的兴趣注视着哈利。 是真的吗？ 他问。 整列火车上的人都在纷纷议论，说哈利波特在这个包厢里。这么说就是你了，对吧？ 是的， 哈利说，看着另外两个男孩。他们俩都长得粗粗壮壮，而且长相特别难看，站在小白脸两边，一边一个，简直像他的一对保镖。 哦，这是克拉布，这是高尔。 面色苍白的男孩发现哈利在看他们，就随随便便地说， 我叫马尔福，德拉科马尔福。 罗恩轻轻咳了一声，免得笑出声来。德拉科马尔福看着他， 你觉得我的名字太可笑是吗？哼，不用问你是谁，我父亲告诉我，维斯莱家的人都是红头发，满脸雀斑，而且孩子多得养不起。 他转身对哈利说， 你很快就会发现，有些巫师家庭要比其他家庭好许多。波特，你不会想跟另类的人交朋友吧？在这一点上我能帮你。 他伸出手要跟哈利握手，可哈利没有搭理他。 我想我自己能分辨出谁是另类，多谢了。 哈利冷冷地说。德拉科马尔福苍白的面颊没有涨红，只是泛出淡淡的红晕。 我要是你啊，波特，我会特别小心。 他慢吞吞地说。 你应当放客气点，否则你会同样走上你父母的那条路，他们也不知好歹。你如果跟维斯莱加或海格这样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你会受到影响的。 哈利和罗恩腾地站了起来，罗恩脸红的跟他的红头发一样。 你再说一遍， 他说。 哼，想打架是不是？ 马尔福冷笑说。 除非你们现在就给我出去， 哈利说。实际上他内心并不像外表这么勇敢，因为克拉布和高尔的块头要比他和罗恩大得多。 可是我们并没有想走的意思，是不是啊，小伙子们？我们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你们这里好像还有。 高尔伸手去拿罗恩旁边的巧克力蛙，罗恩朝前一扑，根本还没碰到高尔，就听高尔一声惨叫，老鼠斑斑掉在高尔的手指上，尖利的小牙深深地咬进了他的肉里。高尔一边大叫，一边不停地挥手，想把斑斑甩掉。克拉布和马尔福只往后退。最后，斑斑终于被甩掉了，撞到车窗上。他们三人也立刻趁机溜掉了。也许他们以为糖果里还埋伏着更多的老鼠，也许他们已经听到了脚步声，因为跟着赫敏格兰杰就进来了。 出什么事了？ 他看着洒满一地的糖果问。罗恩提着斑斑的尾巴把它从地上捡起来。 我想他肯定摔晕了， 罗恩对哈利说。他凑到斑斑跟前仔细查看。 哎，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又睡着了。 他真的睡着了。 你以前碰到过马尔福吗？ 哈利向罗恩讲述了他在对角巷与马尔福相遇的事。 我听说过他家的事， 罗恩阴郁地说。 神秘人失踪以后，他们是第一批回到我们这边的人，说他们走火入魔了。我爸爸不相信，他说马尔福的父亲不用找任何借口就倒到黑魔势力那边去了。 他又转过身来对赫敏说， 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吗？ 你们最好还是赶快换上长袍，我刚到车头上问过司机，他说我们就要到了。你们没有打架吧？还没到地方你们就要惹出麻烦来。 斑斑干了一架，我们没有。 罗恩绷着脸瞪着他说。 我们要换衣服了，请你出去一下好吗？ 好吧，我来这里是因为外面那些人太淘气了，在走道上跑来跑去的。 赫敏不屑地说。 哦，顺便说一句，你鼻子上有块脏东西，你知道吗？ 他出去时，罗恩瞪了瞪他。哈利朝车窗外瞥了一眼，天已经黑下来了。他看见深紫色的天空下一片山峦和树林，火车似乎减慢了速度。哈利和罗恩脱下外衣，换上黑长袍。罗恩的长袍短了一点，下边露出了他那双球鞋。 再过五分钟，列车就要到达霍格沃茨了，请将行李留在车上，我们会替你们送到学校去的。 这声音在列车上回荡。哈利紧张的胃里的东西直往上翻，他看见罗恩雀斑下的脸也发白了。他们把剩下的糖果塞进衣袋，就随着过道上的人流朝前拥去。列车速度越来越慢，最后终于停了下来。旅客们推推搡搡，纷纷拥向车门，下到一个又黑又小的站台上。夜里的寒气使哈利打了个寒战。接着，一盏灯在学生们头顶上晃动着。哈利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高喊： 一年级新生，一年级新生到这边来，哈利，到这边来，你好吗？ 在万头攒动的一片人海之上，海格蓄着大胡子的脸露着微笑。 哎，来吧，跟我来，还有一年级新生吗？当心你们的脚底下。好了，一年级新生跟我来。 他们跟随海格连滑带溜，磕磕绊绊， 似乎沿着一条陡峭狭窄的小路走下坡去。小路两旁一片漆黑，哈利心想，两边应该是茂密的树林。没有人说话，只有丢失蟾蜍的那个男孩偶尔吸一两下鼻子。 拐过这个弯，你们马上就要第一次看到霍格沃茨了， 海格回头喊道。接着是一阵嘹亮的哦。狭窄的小路尽头突然展开了一片黑色的湖泊，湖对岸高高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城堡，城堡上塔尖林立，一扇扇窗口在星空下闪烁。 每条船上不能超过四个人， 海格指着泊在岸边的一对小船大声说。哈利和罗恩上了小船，纳威和赫敏也跟着上来了。 都上船了吗？ 海格喊道，他自己一人乘一条船。 那好，前进了！ 一对小船即刻划过波平如镜的湖面向前驶去，大家都沉默无语，凝视着高入云天的巨大城堡。当他们临近城堡所在的悬崖时，那城堡仿佛耸立在他们头顶上空。 低头！ 第一批小船驶进峭壁时，海格大声喊道，大家都低下头去。小船载着他们穿过覆盖着山崖正面的常春藤帐幔，来到隐秘的开阔入口。他们沿着一条漆黑的隧道似乎来到了城堡地下，最后到达了一个类似地下码头的地方，然后又攀上一片碎石和小鹅卵石的地面。 喂，你看看，这是你的蟾蜍吗？ 学生们纷纷下船。海格在清查空船时说， 啊，莱佛！ 纳威伸出双臂欣喜若狂地喊道。之后他们在海格提灯的灯光映照下攀上山岩中的一条隧道，终于到达了城堡阴影下的一处平坦潮湿的草地。大家攀上一段石阶，聚在一扇巨大的橡木门前。 都到齐了吗？哎，你看看你的蟾蜍还在吧。 海格举起一只硕大的拳头，往城堡大门上敲了三下。